Tell me now, honey，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，我究竟是怎样的女人？ 为爱付出，为爱坚强，为爱认真，为爱坚强。